好，欢迎到我他乡幽报，我系杰达， 我系每日。 咁再重新一次，我哋荒物嘅 Discord 新茶馆就开咗啦。 网址就系我哋嘅资讯栏度， 请多嚟光顾， 入嚟吹下水啦。尤其是我哋而家要讲新闻啦，如果咧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嘅，咁都欢迎各位留言话料咁样啦吓。 系啦，好啦，咁讲下新闻先。首先讲咗啲附文先啦。 系死者维特啦， 就系、是、录音大之父 Lou Otis 逝世，享年94岁。 94岁过世都几长命啦。 剧式带其实我细路仔时代系仲系剧式带年代嘅，剧式嗰时剧式就仲好流行嘅。我记得我第一饼动画嘅剧式带就系橙路，第二只歌集。 即系唔好话你细个啦，我细个都有听剧式带啦，不过我听嘅系 Beyond 咯。播完一首歌之后即刻反转佢，因为佢第一首歌同对最尾嗰首歌系最多人听嘅，因为佢咁嘅情况下，佢就会系倒数一首歌嘅时间开始噶嘛。呢啲即系剧式带两面先会有嘅。冇剧式带后边就冇磁碟，亦都冇后边 CD ROM 啊，后边各种我哋叫光碟嘅物体。 同埋呢个咁大之父咧，之后亦都有帮手开发 CD 嘅， 唔系 ACG 咁简单，系讲紧成个科技界都系受佢改变嘅一个人啦。 冇咗佢，成个音乐唔同，尤其是近年嚟潮兴怀旧嘛，即系好似怪奇物语啊、星际特工队嗰啲咧，成日听 cassette， 但系大家都开始要掘翻啲 cassette 出嚟听。 唔系，而家有啲新嘅歌就系出 cassette， 但系所以依家比较算系当系一个周边嘅一种去出嘅。边度嚟搵部机去帮你播啊？ 我仲有部机啊，虽然仲唔知开唔开到。 咁你真係要播啊！你鸭机仲有，我仲见到有人攞出嚟卖嘅。咁啊， 其实相比嚟讲，咁其实就更加怀旧。因为黑胶碟仲追黑胶碟嗰种 analog 咁，但系 黑胶碟 keep 住有人出啦嘛，但系其实真系真系冇噶咯，即系全部都靠啲古董嚟噶啦，都系。 系啊，好啦，跟住就系声优结婚新闻啦，赵寅春佳。 讲完白事讲红事啦吓，佢最出名嘅应该代表角色应该系呢个Cinderella 嗰度入边嘅炸妈，唔系夏炸妈，系炸妈即系。 其实佢最代表就即系主角咧，应该就系结成有奈，佢主角嘛。 我系 P 嚟噶嘛 ，OK。咁啊，33岁结婚都系嗰句，呢个年纪都差唔多啦。 正常啦。佢嘅丈夫就系职业歧视嚟嘅，因为赵整本身都系围棋迷嘅，咁啊同我职业歧视结婚就 OK 啦。 不过嗱，有少少特别嘅地方就系佢老公细过佢，不过几年啫差，咁啊唔系好大咁。 系差，讲真，你差佢5年以内，其实就根本唔算话细噶啦。有时当你超过咗25岁以后嘅话咧，5年年纪差其实真系唔算咩噶啦。 即某程度嚟讲，都算系种有啲似你中意ACG 之后同声优结婚嘅情况差唔多。呢个系立场调翻转。 唔系中意肌肉同声乐手结婚嗰个咯。 啊，立场调转咗啦吓，咁啊，好啦， 好啦，嗱，咁啊，讲下 Eva 新剧场版，即系于就3月8日就上咗啦。咁日本方面就差唔多去到就剧透死全家就被捕。 有好多人明示暗示过，咁我亦都唔好剧透。不过就 我未睇，我唔知，我咩都唔知道。 其实我第一反应系，其实你个系新剧场版定真剧场版先？知啱嘢之前玩过噶啦，即系。 但总之就系所有同剧透有关嘅，我都睇唔到嘅。 因为佢系好特别电影啊，有固定嘅播放时间噶嘛。其实因为正常系唔会喺星期一嚟播，咁可能佢想选择个星期一去，因为咧通常我哋讲紧一周嘅轻行收入咧，系会用星期一嚟做开始做分界点啊，星期日同一做分界点噶嘛。即系如果系星期一去播嘅话咧，首周嘅轻行收入咧就会足足有7日时间俾你，因为一般嘅电影咧嘅所谓嘅首周咧，其实系讲紧5、6日、3日嘅啫。虽然啦，大家都知道有大半嘅收入都系周末呢3日。出现嘅， 所以点解星期五六日上咧就系咁样啫嘛。 咁但系呢套嘢唔使冲人气啦，你要睇嘅你一定会睇，星期一上你又会睇，星期五上你都会睇噶啦。咁就可能会想做靓少少个首周播放数咯。 但系佢一首日播放数就8亿啦，已经去到。 因为佢哋个统计要时间咯，我哋而家暂时到我哋开麦呢刻都净系知道首日咁啊8亿。以 AFR 嚟讲咧，我谂你当头一个礼拜应该有40-50亿噶，即系呢个数真系可以随时乘7就得噶啦。 讲真就系大家饿咗好耐好耐啦，会唔会破纪录？我就唔觉得会破到嗰几套片纪录嘅，但系100亿应该冇问题。但系你话去唔去到200亿就， 你唔好讲到100亿好似好易破咁喎，啲即系。 呢套嘢你嗰成个世代嘅回忆嚟嘅，你唔睇嘅话，你真系嗰个你唔好话自己30岁， 得我好后生。 唔系，应该咁就系当时1995年嗰时候，佢夸张到系社会现象 Eva， 咁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嘅总结，你一定再睇噶。 咁啊，顺便作为一个参考啦，如果日本嘅票房嘅话咧，过到100亿嘅，其实数得晒噶啦，就系吉卜力嗰扎啦，迪士尼啦，同埋呢个新海诚，冇啦。系得呢三个势力嘅就100亿以上嘅，但系 Eva 其实有机会过嘅。虽然佢唔系话去到一个唔睇动画嘅人都会睇，但系一啲平时都会睇下漫画嗰类嘅人都会睇嘅。咁呢个数亦都唔系好出奇。 即系声优界名人方面，直田佳佑第一日就扑咗去啦。至于德井清空就睇咗， 佢而家忍住唔讲，等佢自己做节目先讲。 嗯， 好啦，咁你讲下终于出到嘅赛马娘，横扫千军嘅位。 我哋上一次录音嗰阵时有提过，佢话应该唔会三个月内收皮。咁但系嗰阵时我仲谂紧有呢个咁嘅可能性，跟住睇到佢个营收之后，得啦，冇嘢啦，当我冇讲过。 始终你 CY Game 依间大厂啲嘢烂就有谱嘅。 唔系，我唔系觉得佢烂，我完全唔系觉得佢烂，只不过系 CY 系有机会好，你好短时间接捻咗只 game 佢噶。 但系同埋呢只 game 太多人期待，再加上出面嘅评价几好嘅。 咁唔使出边咯，我话你听啊，只嘢的确系非常好。首先我第一样我唔系欣赏，好欣慰嘅就系咧，我部 Air 二仲行得喐佢。哇，好认真嘅，等下你谂下 Air 二几捻耐之前嘅事啊？不过 iPhone 六行唔喐 ，iPhone 七行得喐。佢即係佢用个咁低水准嘅硬件要求喎，佢可以做到呢个程度嘅 3D， 係远比嗰啲你抖到好撚靓，但係冇一部电话可以好地地咁行60 frame 嘅嘢係两回事嚟嘅。前者要抌嘅心机係要更加高，技术力要更加强。 我就唔敢开，因为系咪要开 VPN 先搵到啊？ 全程日本 VPN， 仲要过呢个公主连结。机联嗰边佢有时会要打到几百甚至上击嘅，佢系可以熄咗个 VPN 佢嘅，等你唔使落个 VPN 慢慢爬。但系呢度入边咧，我试过一熄佢即刻断，即系就算系 download 紧都好咯。 咁讲真咧，佢呢只 game 咧同其他人开 VPN 嘅情况有啲唔同，因为始终你啲码嗰个版权喺佢码主上面，咁你去海外开其实版权几麻烦下嘅。 两种情况，一种咧就可能系冇倾好呢个海外授权，因为又系另一嚿嘢嚟噶嘛。呢个可能其实第一种，第二就系咧佢其实已经倾好海外授权啦，但系佢亦都准备出呢个海外版，咁佢就会锁咗外国嘅，即系都系嗰句啦。几年之前就系咁样噶啦，后屘咪出中文版啊，出英文版嗰啲咯，即系两种情况都有嘅。而且咧，有人挖到呢个台湾知识产权处资料嘅物体入边有呢个马良嘅注册商标。而且分类是009、035和041。009分类是这个电脑软件和游戏软件都是这个分类的。而且这个申请人是 CY Game， 应该就不是动画那么简单。啦。 但这只就比较麻烦一点，因为官方都说明不欢迎任何 L 同人机。 之前我讲过啦，咁啊，其实嗰阵时仲喺 Pix 上面度见到有 R 十八啦嘛，跟住过咗一个礼拜左右之后，由游戏开始出开始计 ，Pix 上面 R 十八嘅同埋图加埋唔超过10张。先讲你唔好喺而家再去数，你听到嗰阵时嘅数同我嘅数唔一样，因为佢其实系好多啊，曾经出现过好多噶，跟住每一个下面啲人话，哇，你官方唔准挂十八金，好多人咁样嗰啲自缩警察啦，就系咁叫到嗰啲人全部下晒架，因为我系不断仲见到有一两个新嘅图，跟住过几日就会唔见咗啦。而家系 keep 住咁嘅状况出现，咁啊，虽然佢系日本限定，但系咧佢个营收就好捻恐怖。大家最中意攞嚟比较或者系比较原神啦。先讲原神第一个月嘅营收系200几亿，但系佢如果喺日本嘅话咧，佢好似系得几亿嘅啫。喺日本，净系日本嘅市场其实唔算好大。马良净系得日本啊嘛，咁我哋直接用日本比较嘅话咧，其实佢头一个礼拜啦就20亿。跟住半个月出嚟嗰个估计值就57亿，一个礼拜就20亿，但系两个礼拜半个月啊嘛，系57亿系仲多咗嘅，因为咧正常你一只手机货金 game 都好啦，啱啱出的时候大家要睇定啲噶嘛，即系唔会即刻出手啊嘛，但系都已经有20亿啦，而家半个月57亿，咁一个月咧应该系唔止100亿嘅。但系呢样好捻恐怖，真系好捻恐怖。即系我系事前冇谂，完全冇谂过呢样嘢。 大家其实等一只手机大作等咗好耐。哇，难得有只咁，大家就有嗰个咯。蔡马良真系炒到个话题啊嘛，万众期待真系叫做。大家睇性出唔到噶嘛。 我个睇法有少少唔同嘅，我睇法就主要系佢触及到一啲好捻有钱嘅人，唔一定系马主噶，即系嗰啲咧，啲马迷呢个赌博成瘾嘅几率，大家明白啦吓，一定相对比较高噶嘛。咁而家一只扭蛋 game， 两者干柴烈火一拍即合，或者用而家流行嘅讲法就系即身操火。即系唔止系咁嘅，其实净系喺 Twitter 上边有话过自己放咗几多钱嘅人，头三名嘅玩家加埋，嗱呢个系唔包括嗰啲唔出声嗰啲啊，即系嗰啲好捻低调嘅有钱人咧，大家知噶啦吓，唔计嗰啲，净系讲咗佢听嘅头三名加埋7000几万嘢，净系佢哋已经接近成个亿啦，仲要未计嗰啲唔出声嗰啲， 真系， 你我唔知边条友仔讲一句嘢噶，真马贵啲。点样货法都唔够你真嘅马咁贵啦，而且我货完之后我唔养嘅，我唔使再俾钱喎。真马嘅话，你买翻嚟仲要继续俾钱噶。 唔系有个笑话，好似我上个礼拜讲过啊。黄金船 讲过吓， 而家咁样红到爆，黄金船咧，当初节目完话啊嘛，佢仲麻烦过只真马，要笑话话啊嘛。 我意外地发现啦，真系好多人养佢，即系好多人特登为佢而入坑噶，呢个先系几得意嘅。 我一开始咧系觉得佢系一个搞笑角色嚟嘅啫。 我都有意外，估唔到咁红咯。 系啊，因为当初动画嗰时候，黄金船系有人气嘅，有人气嘅配角，但系唔系特别红噶嘛，即系 半路人嗰只嚟噶，冇乜嘢主要戏份嘅，但系又系咁红嘅佢。 咁啊 ，game 入边嘅性格同动画又有少少差别嘅。咁啊，皇帝嘅人气都好高嘅。咁呢嚿嘢一人立红出圈嘅嘢啊，就会唔会有人话你咩物化女性啊嗰啲嘢乜乜嘢七七？咁结果就系大家准备好迎接啲咁嘅嘢噶啦。冇，有人提嘅，但系基本上冇。 有少少，因为我都听到嘅，即系又话物化女性，但系喺日本其实炒唔起嘅。 咁、全女女性化呢样嘢咧，反而听到一种另一种嘅声音，唔系大嘅声音嚟嘅，因为其实部分马迷啦，点解咧？因为马龙入边系所有马不论雌雄都系全。全部变成女性啊嘛！ 黄金船系公马嚟噶， 系啊，好多马系其实系公嘅，系啊，冇错。其实你系喺度奶紧嗰个咧，系有住猪嘅， 啲人咪搞笑咯。但系黄金船系配种嘅，跟住嗰下面嗰条非常之大碌嘢冻咗喺度，跟住我成班喺度笑。 马捻啊嘛，成日都成日都成日讲。系啊 ，OK。咁啊，有样系好可惜嘅，就因为佢哋有男有女噶嘛，本来咁其实有好多啲本来喺马圈嘅传奇故事咧，其实就会冇咗啊。咁就因为赛马系有分部分系公马限定，有部分系雌马限定嘅，有部分系混合。但是因为公马和雌马之间的体能差，其实雌马要跑赢公马呢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难得的。 跟人一样咯。 是啊，即是这个日本史上只有两个雌马是跑得赢混合赛的，其中一个就是伏特加。但是这类的故事就不可能在马娘里面出现了，因为全部都是女的。你冇办法表现突破咗性别限定嘅嘢，少少遗憾啦。佢唔系算话真系好咩嘅，不过就睇睇啦。 咁好啦，咁就讲下另一只游戏啦。 真系好卵惨啦呢个就，我冇听过任何一个 Pokemon 嘅玩家系冇屌佢嘅，即系最多就系话冇眼睇或者话睇定啲先。就呢个 Pokemon 25周年直播入边就公布钻石珍珠版出重制。咁我睇到嘅第一样，因为睇图先啦，我睇到嘅第一样就系、是、你个中文版 logo 有冇难睇啲啊？即系呢啲系完全系我嘅级数嘅美术嚟嘅，佢个 logo 系差捻到咧，即系完全嗰啲cheap鸡手游嘅程度嚟。然后咁你只 game 入边，佢而家公布咗嗰个 trailer 入边，见到啲图，我谂紧到一边条老翻出嘅老翻 Pokemon 嚟噶。即系先唔讲 GF 社本来就已经唔系啲咩技术力见称嘅废柴公司嚟噶啦，老实讲真系。即系但系我睇到佢个预告入边啲图。吓、啊、呢、这个 NDS 年代嘅画面嚟噶，即系原捻住。 我睇就咁怪，好似似 3DS 个水准咯。 3DS 嘅都靓过佢啊，冇话咁讲笑啊，真系。系最惨系乜嘢咧？佢系同呢个 Pokemon Let's Go， 你攞嗰两个咧比，你就知道，完全就系一个唔捻同世代嘅嘢嚟嘅。嗰嚿嘢咧，你话佢手机游戏咧，都冇咁惨咯。仲要系讲紧你宣传图同呢个成品，可能最终仲要打字嘅。即系我完完全唔明呢嚿嘢十年前都唔应该出现嘅啦。当然你可以话 ，OK， 老任系列嘅从来都唔 care 个画面。因为今次咧唔系 Jeff 自己做外判咗出去呢个外判嘅。其实我理解唔到重制版要揾外判呢件事。重制版通常嚟讲就系因为当年嘅技术比较落后，或者一啲系统未有更新，尤其是 Pokemon 其实每个系统年年都增加噶嘛。通常咁嘅情况之下，咁去到差唔多主机又有新第二代啦，啲系统又有新世代啦。因为佢而家我冇记错啊，今日去到第八世代啊嘛。用现在技术去弥补当年啲遗憾啊。但系你本来已经唔系劲噶啦，都要搵翻技术，你不如自己公司走去做个重制版，到底系什么一回事呢？而最令一宗死忠呕血嘅就系、是、你都要外判咯，你不如干脆判翻俾老任算啦。GF 社系一路都好强烈地拒绝老任嘅介入嘅，佢系以最大嘅限度唔俾呢个老任去干涉佢嘅。即系 OK， 你有你嘅性格同埋亦都系唔想减低呢个任天堂嘅影响，佢唔想变成一个附庸公司，我理解嘅。咁你系咪可以争气少少，你自己做出嚟咧？嗱，我仍然唔能够排除，可能佢最后出咗出嚟之后，个游戏系统好好玩好成嘅。但系啊，如果你仲系攞啲咁嘅上世代嘅嘢出嚟，我谂系咪大家都会接受咧？之前就算你话衰话成，咁其实佢个表现系生动噶嘛，即系画面精细同生动两嘢咧，可以唔系成正比嘅。咁但系佢而家仅见到嗰啲嘢咧，我觉得只能讲真系廉价手机游戏，我严重怀疑嗰间系手机厂嚟。但系我相信呢只 game 应该都系，就算做成咁嘅款咧，应该都系断百万咁卖噶啦。 咁 Pokemon 嚟噶嘛，谂下啦。 咪只能讲，但佢又唔会破产嘅，即系佢有啲咩三长两短之后咧，老任收购咗佢之后，大家一天光晒啦，真系。即系你中国品牌咁样搞法，真系激死人哋。 系啦， 嗱，讲下另一家，其实相当意外，《打工魔王》宣布第二季， 我又觉得唔意外喎，即 系唔系意外系大家几乎都唔记得咗呢套嘢存在，你先话宣布第二季。八年啊，大佬！ 敲动画第二期敲咗咁多年，咁而家终于出，但我话唔意外原因系乜嘢咧？因为小说完咗。 啊，呢个我知，虽然我冇睇开。 因为小说最近完咗，呢个其实好正常啦。完结的时候再出最后一篇嘅动画版，但系咧，两样嘢，第一就系八年之间嘅连载量，我唔捻知佢谂住点收科，呢个第一样。第二就系你原作小说个结局好似都有嫌上，因为我唔想俾人睇，睇我冇睇到。 我听过大致上系咩嘢嘅，我知道，但系烟妹事件你又想嚟一镬啊？ 个听翻嚟都系嫌上相发，但系我唔想俾人剧透，所以冇留意到。 但系我听到就好多人哇哇声嘅，当然烟妹事件就咁样啫嘛，个结局太离谱，动画系好力度去改，但你又喐唔到原作嘅结局，结局点改都系死。 先唔讲佢后面嘅结局如何，我比较担心就系你八年份量嘅连载到底点样喺，我相信佢唔会超过两季噶啦， 一季偷笑啦，依咁嘅星星小说。 虽然当年好期待，但系其实我唔系好睇到佢到底点样啊。好啦，咁啊，做一个更加冇眼睇嘅动画化，即系我哋好少讲咁多动画化，但系呢个真系。即系我曾经好多次讲过呢样嘢，而家我俾人啪啪声咁打面。呢、这个 Chamiku 出动画版，即系我当年曾经讲过，讲好几次啦。姑且比较复杂下，点解当年施舍话佢唔会出咧？阿佐佐木佢讲过嘅，即系佢个 producer 就讲过，佢哋拒绝所有动画化嘅邀约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哋唔想角色定型咗，个性格啊嗰类嘢定型咗，由呢个动画去将佢变成咗个中心点。咁、以后大家创作的时候就好有可能会跟翻动画嘅创作，因为动画嗰个传播力大啊嘛。咁但系咧，而且我就俾人打到啪啪声啦。不过咧就啪唔晒嘅地方系乜嘢咧？我谂相对对日本创作嚟讲，可能个影响会比较细，因为其实佢一间印度公司嚟。 印度 系啊，即系印度宝莱坞动画化，我谂紧我哋系咪可以当佢唔存在噶？即系虽然佢未出，就你讲定呢个嘢，又好似有啲偏见，但系我觉得即系觉得有啲，可唔可以当佢唔存在算数？即系唱 Miku 加唱歌跳舞有冇搞头啊？你知印度电影好捻中意演到一半无啦啦唱歌跳舞噶啦。 你应该点再讲咧？就系我应该点吐槽就好咧？ 虽然我而家净系得消息，连概念图嗰类都未有，所以咁快打定佢死刑咧就唔系咁好嘅。但系咧，我有少少基于一开始啱啱讲话唔想定系呢点啊，我宁愿佢变咗黑历史，大家唔想提佢。可能亦都系施舍嗰边都系考虑佢系远在四方一个地方，咁远嘅地方嘅圈子未必会影响翻日本嘅创作。我唯有咁样去解话啦吓，不抱期望啊，真系不期不待不受伤害，出咗造成点我就话俾大家听啊。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红学演唱会如期举行。我应该用意外定唔意外好咧？我谂咗谂谂。嗱，话意外系佢竟然肯搞，话唔意外就系、是、你真系唔好再停嘅。之前阿 Jelly 啊，你已经停咗镬噶啦，你再停嘅话，你真系唔知同人交代。 我完全知道一个原因喺边嘅，你知唔知点解？因为你上次冇登到佢。你记唔记得上次录音嗰阵时啊，就系特话特登唔再登佢。 咁啊系，相对嚟讲，红学我觉得有啲压力，就系佢唔可以唔搞啊。因为始终你新，你需要一系靠演唱会撑翻人气，你唔做个水团，使唔使仲要撑人气啫？诶、红学你需要嘅，再加上而家星团又嚟紧啦。如果你依次你唔搞嘅话咧，你谷唔翻人气嘅话，你就真系会被星团冚咗去噶啦。星团而家系一个礼拜两礼拜就做一次电台生放送，然后一大堆活动，佢好耐咁样宣传啦，而家。你唔到你红学，因为疫情而可以稍微放缓空间，你一定搏，你唔搏亦俾人冚咗去噶啦。 咁其实我嘅睇法简单好多，因为个疫情越来越放缓，佢当初因为疫情而延期取消啊嘛，既然个疫情都缓和翻咯，咁佢咪召开咯。我睇法简单好多嘅啫。 咁你反正一个咧就系E3型一就数码化，即系梗系网上开啦，算啦E3就。 即系我谂 同 Comic-Con 一样，已经开始去到大家就系、是、其实冇咗冇所谓啊。 之前都讲过啦，呢啲咁嘅大型展览咧，嗰啲临时又嗌取消嘅，咁其实佢大会系蚀到入肉嘅，咁就干脆就唔搞啦，我哋唔搞实体，我哋改为搞网上，悭翻够钱算啦，咁样。虽然我觉得有少少保守一啲嘅，其实佢系唔想搏呢样嘢，因为搏到嘅又唔会有啲咩特别有赚，但系搏衰咗就蚀到你差街噶啦。虽然我觉得应该其实你喺度六月咧个疫情应该就唔会大到你需要咁样去咩啦，不过即系唔会有人攞钱嚟赌嘅，即系我啲口噏嘅口讲口赔牙教数嘅，梗系冇所谓啦。佢哋攞段亿计嘅钱嚟赌啊嘛，佢哋唔会赌嘅，咁啦。咁啊，另一单都系取消的。 头先讲咗啦，就系佢要话延期啦，就 Comic-Con 99延期延到年尾。 咪就取消咯，屌啦声！ 屌，加埋虎月抽完 B 同 C 都将个期满结束之后，我谂啊，你玩够完噶啦。因为呢个期其实都好简单，就系、是。 而家情况唔系在于同人自尊卖店做唔做住，系你冇同人本卖啊！好简单，你而家上去睇啲同人本，全部原创，点解原创啫？原创摆上网卖，电子版下载，法律风险比较低啊嘛。但系大家都知道同人自二创系最好卖嘅。 嗯，毕竟你少咗个春秋二制啊，唔系呢个冬夏二制嗰阵时，大家冇咗个祭典嘅感觉，就唔会觉得啊系系时候需要揾下同人本去卖下本咯。你就算系根本就唔会入场嘅人。都会喺嗰两个 commit 期嗰阵时，去特别留意一下同人字嘅发售噶嘛。咁但系而家就冇咗呢样嘢，咁啊，其实成个买气都系差咗好多好多好多。 画嘅都少，同埋有一样就系 commit 期最大嘅好处就系，基本上只要俾咗入大会嗰嚿钱凑，你每卖几多本书，嗰嚿钱全部系你嘅。但系你摆虎月嗰啲，喂，就系佢断本台收钱嘅。如果摆上网又系断本台收钱嘅，咁搵到钱就已经少一截啦。 咁唔一定要咁细利眼嘅，即系总之佢成件嘢就因为你搞唔到活动，佢大家就沉晒，挑唔起个热情。因为 commit 期又好，你同人志都好啦，其实好讲热情，大家成日都讲佢系一个祭典嚟噶嘛。咁你冇得搞咁， 同埋祭典越丢耐就越淡，你越淡就越难起一翻。你 C 九啊九，你仲起唔起得翻啊？ 我一望唔会好担心嘅，因为其实佢底仲喺度嘅，只不过系而家咁样夹硬揿停咗佢。因为其实佢唔系唔想搞啊，佢只不过系搞唔到咁解啫嘛。毕竟真系咁密嘅地方咁样去撞啊，咁即系奥运你都话嗱，你可以话我开口中，可以话我口亦都话灯中啦吓。即系奥运的确系话搞无观众表演咯， 系唔系？佢一唔系无观众，系无外国观众，即系唔俾外国人嚟。 开幕礼暂定无观众，后边应该会俾一般观众入场嘅。但系嗱，呢个你当我乌鸦口有咩到啦？我觉得佢有可能连最终个入场都系冇搞过观众。 真系唉，要就诅咒诅咒奥运。 嗱，真系唔系我咒佢噶， 俾大黑人讲中咗。 终止啊，终止啊，咁啊，其实日本咧，其实已经到订噶啦。我觉得佢唔会更加严重嘅。其实调翻转讲就系、 是，点或者咁讲，其实全世界都已经去到一个叫做咩啊？差唔多啊，又唔知咩嗰啲湿鸠专家话斋。好快大家就觉得咧肺炎同流感冇分别噶啦，跟住大家都冇事发生过。 而家你见美国嗰啲都跌紧啦，因为其实而家全世界嗰啲先进国家已经陆续开始打紧疫苗啦。即系你打咗未啊？唔好系黐线啊！真系。 我讲法就系、是，你叫我挖俄斯轮盘有好处先。 啊，咁啊，你咁后生应该冇乜事嘅。如果打完可以俾你入啊。 唔系，呢个我同我就讲咗好多次啦。我成日话老人家死亡率高，但系你叫老人家唔好打。后生仔中咗冇事嘅，你叫后生仔打，你咩逻辑咧？ 咁呢个政府政治行先，唔系理你班蚁民死活啊嘛！蚁咪讲呢个湿鸠政府啊，小心国安警搵上门啊！下一单， 好啊，又话又系延期嘅，偶像大萧星耀季节， 即系呢个就应该唔关武肺事噶，先讲， 纯粹系啲制作问题啫。 佢就话想制作得更加完善，即系呢啲系废话嚟，你到底系咪事实上系咪咁咧？就冇人知嘅。 缝甩拖都系咁样噶啦。 即系但系艾妈嘅话咧，我就只能讲真系唔系好敢期待，因为上一只做成咁嘅款，真系唔系好敢期待佢。希望佢识得吸取教训，可以做翻只黐模黐样的啦。唔系对佢哋好有信心啊，已经即系。 嗱，咁你讲延期方面咧 ，Super Nintendo World 啊，唔系 Mario World 啊 ，Super Nintendo World 就延到2025年。但是在大阪环球影城的超级任天堂世界就今年三月中就开了，保延期的。 据称都好像是有受无肺影响。 是的，因为我所知的美国那边我就不清楚了，日本那边其实去年年尾就说今年年初开放。对初我印象中去年12月尾他当时说应该就迎一年一二月都开放，现在三月中开就不是延很多。以这个大 project 一 delay 就起码半年来讲呢，三个月左右其实算是可容许范围。同埋我睇嗰个视频呢，因为都做咗几多宣传，即係话搵咗水团做现场参观啊宣传咁样。如果我去大阪，我有机会去睇下。 好啦，咁仲有又系 Bandana Moco 结束北美街机业务，因为先到扑街。 唔出奇啊。 呢一期财报蚀咗131亿。都 你想思考咪知咯。 呢个时势街机只有扑到直一直可以形容嘅啫。咁啊，唔系好意外嘅，不过就都算系意外。我冇谂到咁快收工。 话意外又唔意外嗰只咯。 我觉得可能系佢本来个业务已经唔太好，咁你再沉一沉，即刻扑咗喺度咯。 嗯， 好明显亦都系受冇系影响噶啦，即系。 系啦， 即系话既然系讲呢啲，咁啊顺便讲埋啦。UA 就接捻埋啦，咁啊。 不过传闻就话好似有其他院线向收佢开翻嘅。 之前 MCL 咪卖咗间咯，但系而家咁嘅情况 ，MCL 自己得唔得，我都系个问题啦。 咁就依个就睇下情况点啦。 不过睇一睇啦，如果出街的时候仲未停嘅话，就睇一睇各位有戏睇就好快啲扎扎入入去睇啦。因为我哋有可能又俾人删咗，即系嗰句次捻次都系有乜捻事就一定系先删机铺同埋戏院噶啦。即系 但完全冇拉更喎，佢一样又唔系佢爆翻佢度，但系删删佢嗰两间先。 之前嗰阵时已经讲过啦，即系你有冇戏院群组啊？有冇机铺群组啊？一个都冇。你打班龙系出事，你酒吧又出事，你叫鸡又出事，你去富林出事，你去庆回归出事，你美容出事，你直销出事，你招老母出事，地盘爆疫，跟住基十一又而家健身群组爆，有边一次系关机铺同戏院事嘅？你话我听。 就删删佢两个。 但系次一次系删戏院，尤其是机铺，机铺系最捻早删，最迟开。 所以唔系我告政府啦，依嘢，大佬喂，呢个莫名其妙嘢完全冇无啦啦，跟住事仔其实封我，整你个肺啊！ 系啊， 大佬赔钱啊嘛！ 我睇一睇各位，我唔知道第一间嘢系到底系未开啊，定唔开得啊，定系干脆唔想再开啦。我行过深水埗间机铺，我前几日行过去，佢系冇开到嘅。 唉， 仲系嗰阵时仲未健身室嗰边未爆噶，嗰阵时已经系最低噶啦，跌翻六个位数噶啦，都仲系未开嘅。即系， 唉，唔好讲。 所以咪话关我哋戏院咩机铺咩卵事，独卵就冇权做娱乐嘅，真系，唉，不过算啦。 好啦，嗱咁呢一 part 就讲到呢度差唔多先，我唞一唞，咁下一 part 就继续讲埋其他题目。